特别顺境的时候， 忽略了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在这样的时刻呢，我们会觉得说啊，派伯牧师有一个提醒，他说当代人最大的偶像是什么呢？当代人最大的偶像是自主。哎，非常有意思啊！当代人最大的偶像是自主，意思是在我们自己玩得转的世界，在我们自己觉得一切都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去面对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缺乏一个东西，就是信靠上帝，依赖上帝，依靠上帝。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人生陷入到一个极大的难处、挑战和患难当中的时候，也容易使你远离上帝。因为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抱怨上帝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抱怨上帝为什么会我要面对这些的人生的难处。那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呢，其实这两个处境都是一个机会，就是当我们蒙受上帝的祝福，一帆风顺，蒙受很多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不是自主换来的，这不是你够聪明换来的，这不是你够有能力换来的，这是上帝的恩典和赏赐。你怀着感恩的心在他面前来赞美他，感谢他，这可以使你的整个培育你的生命。第二，当你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难处和艰难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提醒自己，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绝望，是何等的没有出路，是没有办法解决生命当中的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回到那个恩惠的福音当中，看见那个福音的盼望和那个福音当中的宝贵。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常常的需要被主来提醒，好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清我们的身份为何，以及我们该如何的活着。就这两个问题而言，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整个世界都是罪的状态，就是不认识自己以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着，就是一种醉酒的状态。而基督徒，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当我们随从一些邪恶的或者说今世的风俗、违背上帝命令的事情去生活的时候，那就叫糊涂人，那个就叫糊涂人。接下来圣经说要像聪明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明白主的旨意为何，就是人生最大的智慧。这也是跟我们今天的正道特别相关的。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发出大光来，照亮我们的心中的那些的愚昧，使我们可以因着那个大光更加清晰的来认识自己，更加清晰的来认识你，也更加清晰的来认识世界，好使我们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好使我们与我们的主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前两次我们已经提到主导文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意味着祷告是一个生命的交流，是向我们的父说话。第二个主题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意味着祷告它首先是一场敬拜，就是尊上帝的名为圣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第三个主题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它其实是一个降服。我觉得人一生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中国人特别喜欢说那句话的吧，祝福语叫做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其实是一种自主的生命的状态，就是愿我的旨意，愿我心里想的那些的意思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主导文恰恰于这种的表述的祝福是截然相反的，在某个角度来讲， 就是不是愿我心里的想的事情成，不是愿我的万事都如意，乃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这里的代词你指的是上帝，对不对？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我的国来统治我的生活，不是我在我的世界当中来做一个王，来掌管我的每一天，乃是愿主的主权来掌管我们的每一天。到底怎么才算是遵行主旨意的祷告？我跟大家分享几点。经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经文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基本的意思就是托马斯这个华森上一位神学家，他这样来解释这些经文。他说呢，当你在祷告当中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呢，你要为两件事祷告。通常我觉得我们会忽略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我们都能够明白，就是第一，就是你首先要为自己努力的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和诫命祷告，对吧？这个我们都自然而然能够想得到的，就是努力的让自己的生命活在真理当中，活在主的旨意和诫命当中，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这个是在一个第一。然后呢，他特别的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也要为自己能以忍耐的心来顺服神所加给你的一切来祷告。哎，很有意思哈，不仅是主动的来遵行神旨意的命令，还是被动的来以忍耐的心顺服，说主啊，你让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美的，都有你的美意。意思是在积极的层面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主动的遵行神所有的旨意，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畅行无阻，如同行在天上畅行无阻一般。这是积极的角度来说。然后在消极的层面上来说呢，你需要知道的是，就是上帝所加在你身上的一切，甚至包括痛苦，包括难处，也都是他的旨意。请注意，也都是他的旨意。你需要以顺服的心来领受，并且愿意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太有限了，对吧？我们有限点就在于说，我们的难处是，当我们今天经历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坏事，对吧？我们会这样认为。但是上帝不是呀，上帝不是有局限于时间之内的，他是那一个从起初看到末后的上帝，他知道说，有的时候难处与我们的生命更有益处，更能塑造我们的生命，更能使我们成长。你们中间有很多做父母的，你做父母的一定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你是觉得你为自己的孩子一生就让他从来没有遇见任何的难处，喝水也不呛着，也不头疼，也不感冒，也不面对那些的挑战，对他好呢？还是在他的人生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必要让他去面对他生命当中需要面对的功课和难处好呢？很简单嘛，第二种才是好的嘛，第二种才是让他成长的嘛，第二种才是让他不是长在温室的花朵，而是长成一个男子汉，长成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嘛，长成一个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嘛。难道我们的上帝还不如我们吗？很明显的，第一，在主动的层面上，我们确实应当去过一个顺服神命令的生活。第二，有的时候在被动的层面上，我们也应当来领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的旨意。这就是主动的和被动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常常会觉得哈，当我看自己的生命，也看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有类似的光景，就是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意识的主动的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可能每个基督徒都会有意识的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的操练，比如说爱神爱人，敬虔操练，做光做盐，传扬福音等等啊，这都是主动的，对吧？这都是主动的遵行神的旨意。 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忽略被动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容易忽略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特别是在艰难和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依然有感恩有顺服的心，说主啊，你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主让万事互相效力，会让爱他的人得益处，不要随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这样的操练其实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更难的，对吧？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更需要信心依靠和仰望的，对吧？所以何为遵行神的旨意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出主权，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不是自己的心想的事成，乃是上帝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而上帝的心意有些时候我们能够认得清，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一定是美好的，有些事情我们不一定认得清是一定美好的，需要后来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有的时候。所以主动的遵行神的旨意，被动的遵行神的旨意，都是怀着顺服的心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第二，我们来看经文当中的一个顺序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旨意与需要之间的顺序。请注意，主导文的顺序特别的有意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祷告呢，其实是在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之前的，对吧？意思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旨意是什么，必须是要在神要赐给我们什么之间的。我再说一遍，你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对错，什么是真理，你的生命才真正的知道你需要什么，否则你其实是不太知道你需要真正需要什么的。你只有明白了神的旨意，你才能够知道你需要有哪些的祈求和依靠。如果没有真理的对错在我们的心中来光照我们的心，只有我们需要的满足来充满我们的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会说有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本身都会成为我们的网络。用当代流行的话讲，这种状态就叫做这个只有眼前的苟且而没有诗和远方，对吧？什么是诗和远方啊？就在某个角度来讲，它不是当下的满足和需要，而是引领我们生命的东西。而到底什么才能真正引领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错，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在这个的光照之下，你去面对当下的需要。这个顺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祷告啊，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类似的问题。我记得我前一次正道也提到过，就是既然上帝是在我们未祷告之前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干嘛还要祷告？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相信你未祷告之前上帝都知道，对吧？换言之，祷告不是让我们改变上帝的心意，说本来上帝要赐给我们这个，然后我们经过祷告之后，我们就把上帝给改变了。其实本质上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是不是改变上帝的心意？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多少时候你发现，你其实是在祷告当中，你的心柔软了下来。你其实在祷告当中，你认识到自己原来生命有那么大的漏洞，你原来意识到自己脾气那么的不好。你在祷告当中，你发现这次跟妻子吵架过错多的在我。你在祷告当中，你发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的缺点和问题，你发现没有？意思是你在祷告当中，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所以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把自己给驳倒，就是在祷告当中 认识上帝的真理和旨意，被上帝光照的时候，被上帝的话语光照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是需要被改变的，原来自己是生命是有问题，需要去成长的，需要放下自己的意愿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啊，不是扭曲神的意思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真正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眼界被提升了，我们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认识自己，更加认识上帝了，更加认识上帝了，更加认识这个世界了。这个的，我觉得在某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其实是真正的神迹。一个人啊，最难改变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难改变的从来都不是环境，从来都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的太小了，小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主啊，快来改变我这个环境，快来改变我现在的这个处境。你需要求的更大一点，更大胆一点，更有信心一点，就是主啊，快来改变我，快来更新我，快来使我在你的面前回转长进，越来越像你。这个是更难的，这个是更有信心的，这个是更大的祷告。祷告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愿我的心思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的心里，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会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认识自己哈，真认识自己，真认识自己是一个常常自私自利，常常犯罪，常常会有很多不好的想法，会有很多不好的情绪的一个人哈。如果你真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会说，心想事成这个事儿，对人来说不是祝福，而是咒诅啊。就是对一个。充满了邪情私欲，充满了很多自私自利，充满了很多暴脾气，充满了很多的坏的想法的一个人来讲，你想你心里想的那些都成了，这是多大的咒诅啊，这是多么坏的光景啊。我们必须感谢上帝，就是我们心里很多的坏的想法都没成，最后都没成，特别感恩。而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真的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唯独上帝的心意是没有瑕疵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心意，请注意，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心意都是有瑕疵的，对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心里的想法都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请注意，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慈爱、荣耀、智慧的上帝，他的心意是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的，从来都没有。所以他的心意成就对我们来讲才是最大最大的祝福。换句话说呢，祷告啊，真的是操练我们的生命，先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很难发出这样的祷告，没有这样一个光照的智慧，就很难发出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不用学习操练的，都会说愿我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的心里。所以这一个祈求，甚至是在我们提到，甚至是在日用的饮食祈求之先的。你知道日用的饮食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上次正在提到，这是我们活着的最基本的生存的资源，对吧？但请注意，主的旨意、真理，甚至比我们活着的基本的生存的资源都更之先的。这就表明，这是一件多么基本、多么重要的事情。祷告呢，常常会有两类祷告，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哈，非常有意思。我有一次读到约翰卫斯理的祷告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被震撼的。 约翰威斯理曾经有一篇著名的祷告，他被记载下来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读给你们听哈，他是怎么祷告的。他说，主啊，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只属于你，求你把我置于你所愿之处，把我置于你所愿的人中间，让我去服侍，让我去受苦，让我为你所用，为你抛弃一切，求你充满我，求你倒空我，让我拥有一切，也让我一无所有，我甘心乐意摆上一切，只求你喜悦，完全由你掌管。阿们。我有的时候特别羡慕约翰威斯理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他真的就是祷告，他真的就是在上帝面前赤露敞开的完全的追寻上帝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篇祷告可以激发我们的祷告，你觉得这样的祷告如何？特别美，对吧？你平时是这样祷告的吗？可能也有类似的祷告。你羡慕约翰威斯理这样的祷告吗？我期待我们都羡慕这样的祷告。我期待我们都愿意祷告说，让我去服侍，让我去受苦，让我为你所用，为你抛弃一切，我甘心乐意摆上一切，只求你喜悦，全由你掌管。这真的就是交出自己生命主权的祷告。当你真交出这个时候，我会说约翰威斯理这样的祷告是真有智慧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做自己人生的司机是不牢靠的，是没什么牢靠的，因为人就是有限的嘛，人就是有错的嘛，人就是会犯错的嘛。但是当他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交在上帝那一个不会犯错的最有智慧的主的手中的时候，这其实是最安全的呀，这其实是最美的呀，这其实是最好的。所以很可惜的是，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很少做类似的祷告。我们一般怎么祷告呢？我们会说，主啊，求你带领我顺利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我们说，主啊，求你帮我通过这次考试和面试。我们会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感冒和头疼。主啊，求你带领我，让我遇到合适的另外一半。主啊，求你让我等等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多退一步说哈，你当然可以有类似的祷告，你也当然需要我前面提到类似的这种祷告。这表明说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需要依靠他，将我们生命的事情交在他的手中，常常借着祈求将我们生命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请注意，因为本来就有祈求的祷告，没有问题，这是我上一次正道已经强调过的。但请注意，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的祷告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我刚才列举的那些的祷告，如果将它们归类的话呢，他们都可以归为那一类，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一类，对吧？这都是一个祈求生命当中需要的祷告。这些呢是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祈求的祷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些祷告是没有问题的，是需要的。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所有的祷告都只是这一个类别的祷告的话，那你的祷告将大有问题。如果你平时所有的祷告绝大部分就是没有这个类别的祷告，你是不祷告的，就只有面对这个类别的祷告的时候你才迫切的祷告的话，那你的生命将大有问题。意思是越过了主的旨意，直接进入日用的饮食，对主的旨意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心意强烈的关注，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 或者说极大的问题，这也是祷告模式的极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样的祷告模式其实就忽略了祷告的真理，谢谢，就忽略了祷告的那个的美好，而将我们的祷告降格为一种只是一种这个自己需要的满足的这样一个水平上。所以因为祷告很重要的，你是在跟我们天上的父说话，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说话，这那样的祷告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活泼的灵性。这样的祷告只能让你偶尔亲近主。这样的偶尔是在什么时刻呢？就是生命有难处的时刻，这是不够的，完全不够的。所以焦点是一个大问题。据我所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不仅不羡慕约翰卫斯理的祷告，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恐惧约翰卫斯理的祷告，或者说讨厌这样的祷告，逃避类似的祷告。我们祷告的焦点如果常常只是祝福而不是上帝自己的话呢，那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去就只是要祝福的，就只是要祝福的，而不是要上帝的。这个其实是相当糟糕的。我上一次举到一个例子，如果我的女儿每次来到我的面前都是问我要糖吃，她特别喜欢吃糖，如果每次都只是来向我要糖吃，而从来不说爸爸我爱你，从来不跟我有亲密的关系的互动的话，其实这缺了很大的一块，对吧？我的意思是，他当然可以来问我要糖吃，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每次只是要糖吃，除了要糖吃从来不理你的话，你知道我们父女之间是关系出了问题了，对吧？我是想要用这个来类比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去索取上帝我们所需要的，而没有真正的亲近他的话呢，这个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这个会反映出我们生命的状况，也反映出我们生命的焦点放错了。要多少的时候我们特别愿意自然而然的倾向是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我们的需要上，对吧？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我们的需要上，而需要从来都不是生命当中的焦点，身份才是生命当中的焦点，关系才是生命当中的焦点。有了那个身份，有了那个关系，需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焦点在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的身份。那个确定了，我们的需要其实是一个副产品，是一个关系和身份的副产品。有的时候约翰卫斯理那般的祷告让很多人无法适从，这个是需要更新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在本质上是远离上帝的，甚至即使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是去亲近他祷告他，都是远离上帝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还不是亲近他的。就是你即使有需要有难处的时候去祷告，都不是亲近他的，而是亲近什么呢？亲近你的需要。这个是需要被挑战的，需要我们更新和长进。所以你看见主祷文的核心就是让我们生命的焦点从自己的需要转移到上帝的旨意，同一个，换句话说其实是同一个今生七八十年的焦点转移成为一个有永恒的眼光的焦点，从一个必要朽坏的一切的焦点转移到不朽坏的荣耀的焦点。因为今生一切的需要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一定知道，其实你知道的，有一天必要朽坏的，连不幸的人中间的智慧者都知道今生一切的需要，金钱、房子、名誉、地位都是要朽坏的。我们是信主的人，应当更有智慧，积财宝在天上。 生命中重心和焦点的转移，一直是也必须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核心。你说你很多人来问说，我生命到底怎么成长，怎么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然，基本的功夫总是不可缺的，对吧？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参与服事、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更多的服事人，当然是。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一切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核心，就是不断的转移你生命当中的焦点和核心，让你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焦点常常出问题，常常转移到上帝那里去，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怎样才能有信心、有盼望呢？怎样才能为有力量为主做见证呢？简而言之，转移生命当中的重心和焦点。没有进行转移，很难在主的面前有更深的成长。但是其实这个转移对我们的生命的挑战非常的大，很难。我们怎么样去来有这样一个长进呢？我跟大家分享三点。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祷告？第一，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祷告？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祷告？第三，我们该如何的这样的祷告？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祷告？我们为何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如何这样祷告？先分享第一点，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祷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通常是在什么时候祷告比较多呢？还是说你其实无论什么时候祷告的频率都类似？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更加迫切的祷告呢？我没有做过具体的调研哈，但是一个不严谨的数据是，通常呢，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在生命当中遇见难处的时候祷告的更多。生病的时候，事业不顺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有挑战有缺乏的时候，更多的更迫切的去祷告。而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生命有难处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当这个环境改变好起来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自己玩得转的时候，自足自乐的时候，就很少祷告，这个才是问题。这样的祷告的状况反映出了我们生命的状况，不是祷告出了问题，是生命的状况出了问题。这样的祷告的状况也反映出，其实我们的焦点真的就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主的身上。意思是，我们每次的祷告的目的，如果都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容易忽略更加广大的主的旨意、真理、世界的需要以及真正整个国度的需要。但我认为其实两句祷告，我刚才讲的日用的饮食和主的旨意是有先后次序的。我不是说你每次祷告都得遵循严格的机械的遵守这个先后的次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需要有这样的先后次序，就是除非你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否则你就很不应该每一次直接的为日用的饮食祷告，因为那样对你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好处。为什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哈。当你因着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通常是哪些的需要呢？我觉得通常无非就是类似的，财务、婚姻、房子、健康、子女，或者是一些类似的其他的需要。当你为着这些的需要伤心难过，晚上无法安眠的时候，那些东西正在成为你日用的饮食，对吧？那些东西你觉得你必须改变那些东西的处境，你才能够活下去，否则你就会失眠，否则你就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否则你就没有安息，你就天天活在忧虑当中， 而没有满足和喜乐，那那些东西就成为你最深切的需要，对吧？但是呢，通常来讲，你有过类似经历的你都知道，通常来讲，当你陷入到这样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乱套，你的生命会很混乱，你会有很多的劳苦愁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如何从这种劳苦愁烦和烦恼当中重新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得到自由呢？世人会认为说，只要那个环境改变了，我就重新得到平安了。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的。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会误认为说，只要我那个艰难的处境改变，我得到了我自己想要的，想得到的那个东西，我就可以得安息了。是的，你会暂时挺高兴的，你会暂时觉得啊，这个我终于梦寐以求的这个博士学位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那个白雪公主娶到手了，我梦寐以求的那个人我嫁到了，你确实暂时会很高兴的。那请问谁结婚半年之后还特别的高兴的？谁高兴到一个地步，结婚半年之后还天天啊感谢主，我这个白雪公主终于娶到手了？谁这样干的？没有吗？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那是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会很失望，但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就你得到了会很绝望，就你终于有一天得到了之后，你会发现说那个他真的真的真的没法给你的生命带来满足安息和永远的平安，真的带不来。如果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相信非得试一试的话，你先别试，你先问问我们中间年长的那些人，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的那些人。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事实告诉我们，你所得到的那些东西，暂时的高兴，不是真正的完全永远的满足和安息，真的不是。那么我就问了，人生如何扭转这个恶性循环呢？就是你在那个想要这个，你在那个艰难的处境，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很苦恼，很劳苦愁烦，但是呢得到之后还是劳苦愁烦，这样的恶性循环怎么去打破呢？唯一的打破的方式，请注意，唯一的解决的途径就是你祷告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否则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你不可能得到祈求获得之后的平安，无论你得到所祈求的还是得不到所祈求的，都不可能有平安。但是当你真正的将这些交托在主的手中，并且真正的交托并且顺服他的时候，告诉你们，你真的可以有平安。这个平安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主所赐的平安，就是你真正的顺服主的心意，相信主有美意在你的身上，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的依靠他，盼望在他里面的那一个一切的那些的赐福，你会真正的有平安。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女朋友老是喜欢提出来分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就你老是太喜欢提出分手，你知道每一次对方提出分手的时候，你总是会不平安，对吧？哎呀，劳苦愁烦，半夜睡不着觉，你每次都觉得说，哎呀，怎么办？这个人生一片灰暗，这个女孩子我是娶不到手了，可能她明天就嫁作他人妇了。你会想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会想过去跟她这美好的那些时光，然后说，哎呀，这一切都是虚幻，都没法得到了。你越想越劳苦愁烦。后来我发现一个解决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你真的在祷告当中交托说，主啊，这个姊妹如果是你所预备的，她一定不会跑的。如果不是你所预备的，我相信你有预备更好的。你真的交托出去，你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她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了那个祷告之后，那天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第二天就给我发短信说，亲人我错了，这个人就是现在我的妻子哈。什么才能得到平安呢？就是你真的交托出去，你真的相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满足。这是第一个模式，就是交托的模式。第二个模式，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的祷告？什么模式下祷告的？第二个就是父母与儿女的模式。我觉得在过去一些年，我们中间有很多做父母，也有很多做老师的哈，可能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就关于孩子的教育。在过去一些年，关于子女教育方面呢，其实整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思想或者潮流出现啊。有一种潮流是这样说的，就是父母需要尽可能的尊重孩子的自由。简单来讲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要将自己任何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好像大家都突然觉得孩子就是美丽的天使，拥有完全美好的本性。父母和老师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掘他们真正的自己，让他们找到真正的自我，并且按照他们的天性去生活。这种教育的思想呢，在过去一些年被很多的老师和家长追捧，或者说觉得是好的。但是呢，当然其中的难处在于说，好像熊孩子越来越多。好像熊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些年呢又开始有了另外一种教育的思想，或者模式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父母最错误的做法就是完全让孩子按着自己的本性行事，这是《纽约时报》的专家是这样说的哈，这个就是儿童教育的专家，他们说父母如果希望自己的子女一生中有所成就，充满智慧。唯一的方法就是对他们成长的历程不断的做出干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帮助他调整自己的坏行为、坏习惯，不断的建立他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行为方式、正确的品格，塑造他正确的价值观，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违背他的本性和期待，也要这样去做。这是近一些年另外的一些专家会持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儿女的教育。当然你必须承认人都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完全用一个模式就教好小孩子，那个是不可能的事，对吧？但是呢，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我会说，如果按照圣经对人性的认识呢，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当然孩子有一些的天性确实是不要去过多的去约束他的，就是那些不坏的天性啊，就比如喜欢玩耍，这个本身是好事没有问题，但你喜欢打人就不对了，对吧？这个不该喜欢，不该去喜欢，喜欢说谎就不对了，你不该这样喜欢他，喜欢玩耍这个没问题，对吧？我只是举这样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按圣经的观点来讲，我们都认同这一点，对吧？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嘛，都是亚当的后代嘛。就孩子他不是天生的一张白纸，只要任意挥洒就可以，不是这样的。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孩子天生是一张黑纸，你需要不断的借着真理的教导、养育、督导、帮助他、干预他，使他不断的在悔改和进步当中来健康的成长，而不是按照天性成为一个熊孩子，对吧？所以先别说怎么，我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回到祷告当中来。我们是有限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他是完美的呀，他是完美的。有的时候我会说，他让我们处在一种被管教的状态。你有哪个父母没管教过孩子吗？都管教过。有时候天父让我们处在一种被管教的状态，或者是我们自己不喜欢的状态，觉得不舒服的状态，似乎那个时刻与我们自己的意愿相违背，我们好像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会说，通常这类似的时刻都是你生命更加成长的时刻， 通常都是这样的，就你通常都是可以更加自省、更加反思自己生命的时刻。当生命的当中的困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一件事，天父怎么样？千万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你的父亲，他爱你胜过了你自己爱你自己。就我们当然也爱自己，但我们不会爱啊，我们太愚昧了，有的时候不会爱。但是天父是绝对智慧的，他会爱，他胜过了你爱你自己。很多的时候他让你经历一些难处、挑战和艰难，是让你成为一个更有深度的人、更有智慧的人、更成熟的人、更健康的人。所以你需要的不是抱怨和怀疑，而是什么呢？而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前提是在哪里呢？是在于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有哪个父母，哎，亲爱的妹妹，做父母的问一下，做父母的，你有哪一个父母在家里是喜欢打孩子玩的呢？没有这样干的吧？你没有喜欢这个游戏，说我现在觉得挺无聊，我是打孩子打着玩的，没有吧？只要你是个正常人。我们通常什么时候打他呢？就他犯错的时候，他犯对的时候，他做错事情，如果继续错下去，对他的生命品格的建造不好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用言教、用打的方式把他挽回来，让他健康成长。类比过来就是，天父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一下我们，好使我们健康的成长。我们为何要如此祷告呢？因为我们之间生命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那个祷告的模式。再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我是发现，你要真正明白祷告啊，你真的需要生命当中那些关系的例子，才能够真正的认清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丈夫们哈，这个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男朋友们有没有过类似？男朋友可能很少，丈夫可能比较多有类似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妻子总会喜欢问你一些奇怪的问题。这个比如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把你摇醒，并且非常严肃认真的问你说，你爱我吗？哦，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哈？这个我有过。这个那个时候你迷迷糊糊的，对吧？你会说，你会随口回答说啊，爱爱爱，睡觉吧，爱，你就这样说。但是呢，据我的经验来讲，通常你这样来如此敷衍的时候，你就别想睡好觉。通常呢，他会继续的问下面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爱我呀？这个问题好难回答。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就是你需要认真的想一想，你需要开始跳出这个问题来想一想了。你需要想一想该怎么回答。如果你这个时候只是罗列他的优点，通常我觉得效果都不太好。如果你只是说，你很温柔，你很能干，你很贤惠，你做饭很好吃，你很聪明，这样的答案通常不会让他满意。后来我分析哈，为什么类似的答案不能让他满意啊？你一定要善于分析哈，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是罗列他的优点和长处，这个在本质上其实只是在利用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他当作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你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能够满足你很多的需要，他的那些长处和优点能够给你带来益处。换句话说，你如果只是罗列他的优点和长处，你其实在说，亲爱的，我爱你是因为你对我来说很有用。所以这样的回答肯定不能让他满意嘛。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你需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你需要了解他为什么半夜三更的时候不睡觉，要把你摇醒来问你这个问题。了解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对吧？这是问题的关键。 你必须了解他内心的活动，内心的需要和恐惧，了解他此时需要你的安慰和同在，你需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让我这样来类比我们的祷告啊。现在你怎么，你祷告的时候不是来到一个人的面前，是来到那一位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上帝的面前。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只是说，主啊我爱你，因为你对我来讲很有用，如果你只是这样说的话，你一定知道这个不是真爱，这个是利用，这个也不能满足上帝的心，也不能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你们的关系，这会让爱你的人极其不舒服，这会深深的伤害他的心。如果半夜三更你的妻子把你邀请问你这个问题，你知道正确的回答的答案是什么吗？先普及一个常识哈，普及给弟兄们，正确的回答是，装备好这个技能哈，正确的回答是，亲爱的，我爱你，单单因为你本身，因为你是你，一定要这样回答啊，即使没想听，就先这样回答，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那些优点。你即使没那些优点了，我也很爱你。你即使不漂亮了，不温柔了，我也很爱你。哎，你这样回答的时候，他特别满足。这是唯一的正确的回答方式和回答的答案。弟兄们，让我们这样说：你知道这样对待妻子是正确的，那你就应该知道这样对待上帝是正确的。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主呢？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没有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你没有说，主啊我想讨你的喜悦，我想要更深的与你同行，我爱慕你，我也想要敬拜你跟随你，因为你只因为，不是因为你赐给我的那些祝福，只因为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天父，而不是因为你赐给我的那些东西。你只有真正的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你是在跟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爱神，也不可能让神的心意得满足。这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祷告的真意。我们到底最后落脚点，我们该如何这番祷告呢？我们如何才能这样祷告呢？旧约有个人物叫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哈，如果你看他的前半生的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利用谎言和欺骗来抓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吧？并且他不太满足自己的人生，他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祝福，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妻子，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产业，于是他就与自己的父亲争，与自己的舅舅争，与自己的兄长争，他不断在争，不断在斗，他大半辈子都在与人勾心斗角，不断的靠着自己去抓。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在旷野渡河边的一个渡口，那个渡口叫做亚伯渡口，有一个神秘的人来和他摔跤。雅各与这个人整夜的在摔跤，直到黎明。直到黎明的时候还没分出胜负来。从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得知，就是到最后一刻，雅各其实突然的意识到一件事情，他意识到与他摔跤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上帝自己，是神亲自过来与他摔跤。雅各突然意识到这是上帝在向他显现，他突然醒悟过来，他意识到他这些年来其实不是在与自己的父亲争，与兄长争，与舅舅争，而是在与神争。他不太顺服上帝给他的安排，他想要靠着自己的聪明，小智慧，小聪明，小技巧，小伎俩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顺服上帝的带领和安排。直到黎明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雅各也不能得胜，最后那个神秘的人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然后雅各正在摔跤的时候就大腿窝就扭伤了，于是他就瘸了。 但当雅各瘸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说自己与上帝斗是何等的愚昧，他争不过上帝的。但是我觉得我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最奇怪的事情是在下面。于是那一天雅各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以色列，就是那一天上帝给他起的名字。神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人较力都得了胜。你知道以色列在原文当中有一个意思哈，就是上帝胜过的意思，上帝胜过。有人会说他的大腿窝从此就瘸了，怎么算得了胜呢？很有意思哈，雅各与神人较力都得了胜，他大腿窝那天瘸了，他没得胜呀，他怎么算得了胜呢？你知道关键点就在这里，关键点就在于说他那天是真的被上帝胜过了。当他被上帝胜过之后，那一天他不再与上帝相争，而是学会顺服上帝了。从此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跟那一天息息相关的，就是拐杖。从此他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从此他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小伎俩、小智慧去不断的抓，而是他生命当中有了这样一个记号。他真奇怪就在这里，就是他真正的降服上帝的时候，也就是他的生命真正得胜的时候。他真正瘸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生命真正得胜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不在于你从神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你是否得到了上帝自己本身。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不希望我们仅仅寻求他所赐给我们的东西，而是希望我们真正寻求这一切东西的源头，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他不希望你把你自己的请求列一个清单交给他，说上帝请照清单来。他不希望你这样来对待，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你把自己交给他，你把自己交给他，被他塑造成为生命荣耀的样式，成为他儿女那个荣耀的生命的样式。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像雅各那般被上帝胜过了，于是你就胜了。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被上帝胜过了，于是你就胜了。这个逻辑就在这里。祷告就是使愿意降服的人得胜，对主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对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说你被上帝胜过了，就是你得胜了呢？因为很明显嘛，这个真理太明显了，就是与上帝相争，站在上帝的对立面，你从来都不可能得胜。谁跟上帝为敌得胜过？从来都不可能。你怎么才能得胜呢？你只有顺服上帝，站在上帝的阵营当中，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活，你才会得胜。为什么？因为只要你站在上帝的阵营当中，上帝胜了，就会成为他的胜利，就会成为你的胜利。而上帝从来没失败过，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只要在他的阵营当中，你也就会从来不会失败，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关键。只要你顺服主说愿主的旨意成就，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永远不失败的人生。请注意，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人生。我们做这一祷告的关键，就是被上帝光照，得到一个更大的智慧，而不是整天盘算自己的小聪明，得到一个更大的智慧，然后甘心乐意的去顺服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灵溪树教会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孩子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使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活在你的心意当中， 好使我们得到真智慧，过一个永远得胜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